吧，真假救世主吗？制得到吗？家阵高级绅士扮救世主吗？西装的雪茄跪着都好震啦，羞涩的废话当孤当漫画，他的亲友只要得他摆臂吗？连香槟钻戒会值算讽刺吗？浪得世界里吧，规矩到了吧，真假救世主吗？ 车都好走。